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千秋》，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他是怎么了？白天明明不是这样的。 他白日里是怎样的？除了掐你的脖子之外，还有其他举动吗？譬如说话。 没有，那时候他很凶狠，现在却很温驯。 温驯这个词用在燕无师身上，任谁都觉得滑稽，连沈乔心底也升起一丝啼笑皆非，但他却说不出反驳的话，因为燕无师此时此刻的确很温驯，除了对着沈乔笑，他没有做其他的事情。沈乔拿出药膏递给波挪， 天色不早了，你也快去歇息吧，今日辛苦你了，擦上这个明日应该就看不出痕迹了。 要不你到我阿爷那屋去歇息吧，他要是半夜又发疯可怎么办呀？ 不要紧。 见他不肯多说，波挪只好一步三回头地离开。送走了波挪，沈乔这才发现屋里还没点灯，只因今夜月光明亮，透过窗户照进来，竟也一时没有察觉违和。他走过去想要掌上灯，谁知一转身腰却忽然被人抱住。沈乔微微一惊，还未来得及扶开对方的手，便听见身后传来含糊断续的话语。 别走。 一字一句吐露的殊为困难，像是含着舌头说出来的，若非离得近，他几乎听不清。沈乔相信波挪没有说谎，那么现在燕无师的情形就有些不同寻常了。可对方装疯作傻也罢，真疯真傻也罢，又与自己有什么相干呢？沈乔手指一弹，对方的手就不由自主松开，他走到窗边点上烛火，然后才回过身。 燕宗。 主字没能吐出来，因为他看见对方脸上惶急的眼神，似乎害怕沈乔就此离开而拼命想要挣扎起身走过来，却因手脚无力倒在地上。沈乔看着他往地上摔倒，本来准备伸出去的手在半空一顿，终究还是没有伸出去。 你没事吧？ 别走。 你还记得自己的姓名身份吗？ 燕无师面露迷茫，没有应声，又朝他露出温柔笑意。沈乔摸向他头顶，那道裂痕还在，脑袋里头想必也还有伤，这伤不知深浅，他不可能剖开对方的脑袋来查看究竟，自然也没法知道他脑袋里到底伤到什么程度，是不是真的变成了傻子。 我叫沈乔，你应该有些印象吧。 沈乔。 你叫燕无师。 沈乔。 方才若换我跌倒在地，你定然不会走过来将我扶起，反倒会站在原地看我何时才能自己挣扎起身，是吧？你伤得太重了，非一朝一夕能养好，等过几日风声没那么紧了，我就会将你送回长安。先睡吧，有什么事明早再说。 没等燕无师在说什么，他走到旁边的毡子盘膝而坐，开始闭目调息。因着对方的状况，沈乔即便打坐运功，也不敢全副身心都进入物我两忘之境，尚且还分了一缕心神出来注意身外动静。一夜很快过去，远处的东方展露亮色，沈乔顺着浑身经脉将真气运转几个周天，九九归元，丹田处机运衍生，循环往复，三花聚顶，荣华焕发，整个人似乎又进入一层妙不可言的新境界。他仿佛能内视到自己周身一根根经脉因此缓缓舒展开来， 原先组织的脉络畅通无阻，温暖真气将一切余垢洗净，重新接驳修复之后的根基比原来还要更加稳固。就算他之前耗力过度，不顾实力贸然与人交手，也仅仅是血气翻腾一阵，没有再像先前那样动不动就吐血了。眼睛也许已经无法恢复到以前清晰事物的程度了，但有失必有得，沈乔并没有因此感到后悔。许多事情过去就是过去了，人只能永远往前看。假若他现在没有中香剑欢，没有从半步峰上跌落下去，也许永远都无法勘破朱阳策真正的奥妙所在，武功进境也永远就停在那里了。此时的沈乔仿佛脱离了自己那具躯壳，神识正遨游在无边无际的广袤洪荒之中，诸天星辰，万象罗布，天下九州如棋盘，山川河流，草木风月，历历可数纤毫毕现。自亘古以来，仿佛只此一人，有物浑成，显天地生，寂兮寥兮，独立而不改，周行而不殆。道者混沌，道者自然，道者运于微妙之间，起于方寸之地，万物皆有道，这便是道。那一瞬间，沈乔眼前豁然开朗，他似乎窥见一颗晶莹剔透、浑然天成的道心在不远处流转。可还没等他走近伸手触摸，便听见遥遥不知名处传来声音：“ 沈乔。” 他微微一震，眼前骤然黑暗，一切华辉化作虚无，如高台骤然坍塌，破碎四散。沈乔突然吐出一口血，他缓缓睁开眼睛，燕无师坐在床榻上，背靠着墙壁，披头散发，依旧看着他，神色却与昨夜又有所不同。沈乔原本分了一缕心神留意外物，谁知道半途有所领悟，不知不觉就浑然忘我了。他苦笑，拭去唇边的血迹， 还是大意了。燕宗主感觉如何？ 你很出乎我的意料。 燕无师神情倦怠萎顿，却没了昨日的迷惘。那个朝沈乔温柔微笑又抱住他不放的人，仿佛昙花一现，随着昨夜一并消失。但沈乔原本悬着的一颗心反而放下，这才是他认识的燕无师，那个薄情冷心，不将任何人放在眼里的燕无师。他醒过来之后，没有急着询问自己的处境，反而说起了沈乔。他说话很缓慢，而且中气不足，应该是受了伤的缘故。 我原本以为桑景行会让你一蹶不振。 很抱歉让燕宗主失望了，我还活得好好的。 不，我没有失望，反而惊喜。你将我给你种下的魔心毁掉了，是吗？ 你应该知道，当时的我根本不可能与桑景行抗衡。我唯一的选择就是自毁根基，自废武功，与他同归于尽。 是。你只有这个选择。 燕无师，我知道你想毁了我。你认为世间本无善意，我这种容易心软的人根本没有存在的意义。你想让我睁眼看一看人心的残酷，让我也身处地狱之中沉沦挣扎，最终成为地狱的一部分。 可是我没有想到，哪怕你在那样的绝境下，也还能重新起来。 如果没有朱阳策，我现在的确已经死了。你的设想没错，朱阳策的确能够令人重塑根基，换而言之，他的确有起死回生的功效，不愧为天下第一奇术。 但前提是你肯将自己前面数十年所学悉数毁掉。你现在虽然伤得很重，魔心却没有破碎，想要学出阳策就要打破魔心，就像我当初经历的那样。 你当时很痛苦， 淬骨炼筋等同剥皮削肉，在十八重地狱里走一走。可比起竹兄和初一的死，身体上的痛苦根本不算什么。我天真的以为铁石心肠也能被打动，可我自以为的朋友只是把我当成一件试验品。我昨日去王城的时候，窦烟山那些人还在，须得再过几日，等那些江湖人都走了，我再带你回长安。 来不及了。 什么来不及？沈乔待要问，却见他已闭上眼一动不动了。沈乔心头一突，上前几步探向燕无师的鼻息，还有气，只是陷入沉沉昏睡，但脉象比先前还要紊乱。若是将真气比作人，此时如同有数十个人在他体内打群架。沈乔试图灌入一丝真气，但真气很快反噬回来，连带燕无师体内那些紊乱的气流气势汹汹朝他反扑，沈乔不得已只能赶紧撤手。燕无师这一睡又睡到了过午，老者还没有回来，据波挪说是昨日有商旅请他当向导去了，约莫要好几天才能回来，这也不是头一回了。此处往西多是戈壁沙漠，一片黄沙，路途漫长难以识别，常常有迷路误入了沙漠深处从此回不来的。当地人熟悉道路，知道怎样才能走出沙漠。波挪脖子上和手腕上的淤痕已经好得差不多了，沈乔陪他说了一会儿话，波挪带着羊群出去吃草，沈乔则端着波挪做的羊肉汤回到旁边的院子。他回来的时候，燕无师正好睫毛颤动，状若醒转。沈乔将羊肉汤盛作两碗，准备等对方醒来再询问他方才昏迷前说的话。燕无师睁开眼睛，迷迷蒙蒙瞪着头顶纱帐。 你有否感觉何处不适？方才我探你的脉象，你体内应有数股真气。 美人哥哥，我疼。 诡异的沉默在屋内蔓延，羊肉汤洋溢着淡淡鲜味，仿佛在嘲笑沈乔的失语。这语气根本不像是沈乔所认识的燕无师，倒像是另外一个占据了他身体的人发出来的。沈乔瞪着他，几乎怀疑堂堂幻月宗宗主被鬼上身了。 你怎么了？ 疼。 燕无师看着他，目光流露出一丝委屈，像是在控诉沈乔站在原地不肯过来。沈乔活了30年，再艰难的困境他也经历过，却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不知如何反应。 燕无师在装可怜吗？这不可能，以他的状态昏睡才是最正常的反应，先前他对我那温柔无害的一笑跟现在又有些不同。你还记得你叫什么名字吧？ 我是谢灵。 谢灵。谢。 9月初9有一盛会，名曰盘龙会，据说今年有一件东西是燕无师母亲的遗物。燕无师就姓谢，据说是陈郡谢氏的人。这个家族起于魏晋，当年与王家俱是天下顶级的门阀，时过境迁，风流散尽，如今的谢氏也已落寞，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。这个家族在东南一带依旧具有不可小觑的名望。 沈乔依旧觉得有些不可思议，他微微蹙眉，沉思不语。 有声剧《千秋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